地的摇动，露天的窟窿，黄土地黄色脸孔，天里高粱红。红色怒放的火种燃烧每个梦，鲜红血液的悸动，青春少年的梦，眼红思念的汹涌，相聚却太匆匆。 Just watch. Don't believe me, just watch. Don't believe me, just watch.